繁星在乌云中挣扎，手牵着手，我们冲破这黑暗。你睁开眼看啊，看一看身边的爱人，没有什么可以让与你同在，风雨中每一天，坚强的信念是梦魇的起点。与你同在，生命中每一天，拥抱在眼前，遥望那看不见的前。灰色的天空流下眼泪，信念被灌溉。你睁开眼看啊，繁星在乌云中挣扎，手牵着手，我们冲破这黑暗。你睁开什么可以让我把手放开，与你同在，风雨中每一天，坚强的信念是梦魇的起点。与你同在，生命中每一天，拥抱着明天，希望就在眼前。与你同在，风雨中每一天，坚强的信念是梦魇的起点。与你同在，生命中每一天，拥抱着明天，希望就在眼前。 就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，

要的。人行道没有行人走过，假装不曾爱过，感觉如果要走谁能说 no、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，记忆里你擦去你的承诺，爱情是个梦，睡过头。 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怎么做 你都拒绝， 我 尽伤痛都锁进黑夜，面对背叛又了解还是了解，寂寞边界相信人还有谁，我来到寂寞边界，爱一世界，心在淌着血，过去的无尽伤痛都锁进黑夜，面对爱情有时间收拾破碎，寂寞边界相信人已学会安慰， 是否爱过，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相爱以后分手，分手以后又想重来，如果能重来，诚实的去对待，彼此都没疑猜，就没有理由分开，如果能重来，